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12月29号星期三，首先带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昨天夜间北风又起，今天早上5点前后，北京市大部分地区北风明显，短时阵风5到6级，加上早上气温较低，所以风寒效应比较明显，体感很寒冷。那么午后风力会逐渐减弱，白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度左右，天气仍然干燥，大家需要注意补水，并且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天气情况是，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下午午后呢逐渐减弱，风力减弱，天气干燥，需要注意补水以及用火用电的安全了。这时间过得飞快啊，这今儿都已经是29号了，再有2天我们就要迎来全新的2022年了。那今天我们的科创中国科创访谈的内容呢，继续关注大家餐桌上的这些食品啊。今儿要说的还是跟我们每天人均消费一颗鸡蛋有关，今儿咱来说说功能鸡蛋啊。我们说现在大家吃的好了，那么不光能吃饱，我们还得追求营养，对吧？那么在这个小小的鸡蛋上会有哪些创新，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那么针对今天的话题，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都会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今儿我们也开通了科创中国在听听 FM 上的聊天室，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新年咱家吃点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元旦小长假3天，您都打算给家里人安排什么样的美食啊？做是不是要做大餐了，或者说是就是咱家常便饭，那我们都会安排哪些家常菜啊？也可以谈一谈在吃的方面我们还会有哪些新的需求和心得，结合今天我们的科创内容。也欢迎大家在科创中国聊天室当中跟我们互动交流。我们已经看到老朋友燕林也发来了，说哎呀，饭桌上一定要有鱼有肉啊。对，有鱼有肉代表我们的生活是欣欣向荣啊，是非常红红火火的啊。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用户武器物西边老好说，哎呀，首先吃涮锅子，红红火火，团团圆圆，而且也非常适合冬天，对吧？尤其是天寒的时候，哎呀，吃上一顿这个涮锅子，觉得整个人都热乎起来了。宝姐姐说，饺子、红烧带鱼、红焖牛肉、油焖大虾，我觉得在这个时间段安排这个话题，我错了，说的我真的是都开始流口水了哈。总之呢，也看到大家餐桌上的这个。是非常的品类非常的丰富啊，而且搭配的也非常的合理，所以我们新年伊始，尤其是在年终岁末，新年要到的时候啊，大家也要打起精气神来，好好安排一下自己和家人的日常饮食。即将到来的元旦小长假，也希望大家能够过得开心啊，吃得愉快。好嘞，那首先进入今天的科创在线，我们和大家盘点的科创资讯呢，主要包括2020年我国产出卓越科技论文46万多篇，中国重型火箭新载人火箭未来几年内将首飞，我国新能源发电量年内首超10000亿千瓦时，我国首台商用车燃氢发动机发布。那接下来就进入科创在线，带大家盘点今天的科创资讯。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创未来，造世界，科创中国，我们来看看科创方面的一些最新亮点。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日前发布的《中国卓越科技论文产出状况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卓越科技论文共计46.38万篇，比2019年增加19.8%。其中，卓越国际科技论文21.6万篇，卓越国内科技论文24.78万篇。按照科学统计啊，这个2020年卓越论文数量最多的学科呢是临床医学、化学、电子、通信和自动控制、生物学。其中排名第一的临床医学达到71,047篇。那么从论文产出机构分布来看，在所有高校中，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七所院校最为高产，卓越科技论文数量都在5000篇以上。另外从地区分布上看，2020年我国31个省份都发表了卓越论文，其中北京发表的卓越科技论文数量最多，达到76,519篇。卓越科技论文数量达到20,000篇以上的地区还有江苏、上海、广东、湖北、陕西、山东、浙江和四川。这些科技论文哈，在学术研讨方面等于给我们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也看到了这么高产的背景之下，产学研用啊，能够实现一个很好的论文到成果的转化啊。也希望我们有这么优秀的卓越科技论文的基础，未来我们在成果方面也能有更多新的亮点。说到成果，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航天方面啊。今年中国航天发射次数已经创纪录的超过50次了。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我国还有多型运载火箭正在研制阶段，未来几年内将完成首飞。吴艳华表示，中国目前正在研制的重型运载火箭可以将150吨重的航天器送入近地轨道，相当于一次性发射一座天宫空间站。同时它还可以将30吨重的航天器送到月球，相当于4个嫦娥五号探测器。未来它将满足我国较长时间内的深空探测和载人登月等国家重大航天任务。目前该火箭已处于方案深化论证和关键技术攻关阶段。与此同时，新一代载人火箭呢也在研制中，它将在长征五号火箭的基础上采用并联捆绑技术，也就是在长征五号星级的两边捆绑2个5米直径的助推器。那推进剂呢是采用无毒无污染的液氧加液氢和液氧加煤油。相关数据显示，该火箭的总长度为90米，起飞质量为2211吨，地月转移轨道的运载能力为27吨。吴艳华还表示，目前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谱系也已经形成了，未来长征系列火箭还将研制可重复火箭，而这方面研究也希望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国新能源发电量的一个数据啊。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11月，我国新能源发电量达到10,355.7亿千瓦时，年内首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2.97%，占全国全社会用电量的比例达到13.8%，同比呢也提升2.14个百分点。10,355.7亿千瓦时相当于什么呢？基本上相当于今年同期的全国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的数据了。那前11个月，全国风电发电量、太阳能发电量、生物质发电量分别达到5,866.7亿千瓦时、3,009亿千瓦时和1,480亿千瓦时，同比也分别增长40.8%、24.3%和23.4%。由此看来，新能源发电量对全国电力供应的贡献在不断提升。此外，新能源消纳取得了新进展，风电、光伏利用率分别达到96.9%和97.9%。据介绍，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容量稳居世界首位，今年海上风电装机容量也跃居到世界首位。 这到了年底的时候哈，就是各行业在总结数据的时候了，所以我们也看到新能源的发电量在整个我们全国全社会用电量的比例啊不断提升，这对于我们建设环境友好型，对于我们就绿色可持续发展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那我们再来看看，说到这个新能源啊，日前由广西育柴机器集团研发的中国首台商用车燃氢发动机在北京理工大学正式发布了。这款发动机点火实现稳定运行，也标志着育柴在掌握大规模低成本利用氢能的关键技术上迈出了关键步伐，也成为我国内燃机行业在氢能时代背景下推动动力转型的重要一步。据介绍，燃氢发动机是我国内燃机行业落实双碳目标的重要技术路径。为了突破燃氢发动机关键技术，育柴率先在国内商用车领域立项，启动了燃氢发动机的研发工作，并加强和北京理工大学的科研合作。见证此次点火成功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孙百刚表示，这次点火成功的燃氢发动机热效率与氢燃料电池相当，甚至优于市面上部分燃料电池产品。不仅氢能的利用效率高，还解决了纯电系统的里程焦虑，而且充氢比燃油车加油的时间还短。一旦技术成熟，基础设施完善，燃氢发动机的推广将迎来爆发式增长。这氢燃料哈，其实我们的节目当中访谈内容也给大家做过介绍，说到它的优点啊，以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一个趋势。所以我们也看到，在目前首台商用车燃氢发动机正式发布之后，那在科技创新技术的推动下，那未来这个氢燃啊燃氢发动机的市场应用前景应该是非常好的。好了，以上呢就是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了。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人民日报等平台。张燕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稍后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当中，今儿继续关注的是老百姓餐桌上哈最常出现的鸡蛋，这样的一个小小鸡蛋如何做科创的话题。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说的都是包括鸡蛋啊、猪肉啊、蔬菜啊、水果啊，在农业生产领域的一些科技创新。老话说民以食为天啊，咱老百姓的日子就离不开每天吃的这点东西。那我们也看到，其实科技创新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当中都能够实现不断的突破和结出硕果。那么针对老百姓餐桌上这点事儿啊，这些年也有很多的创新成果。所以今儿我们在听听 FM 的科创中国聊天室当中啊，也和大家进行互动。这新年就要到了，大家吃点什么呢？怎么样去打理家里这个一日三餐啊，尤其是节日期间到来的时候，我们总想哎呀这个餐桌上要丰富一点哈，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心得或吃点啥跟我们分享一下。宝姐姐说一家人大团聚更重要，没错啊，一年到头我们就期盼着家人能乐乐呵呵的在一起吃顿饭啊，聊一聊这一年的收获和心得啊。我们用户4578说十个菜加饺子十全十美，哎呦那您家这是一大桌呀，十个菜还这得需要投点时间精力哈，好好准备准备。还有用户8740说吃红烧鱼、油焖大虾啊，芹菜炒芹菜虾仁儿，再来上一盘饺子，全家一起聚集在这个齐聚在一起啊，真的是其乐融融。有菜有酒啊，而且呢过年也要荤素搭配，这也是秋风秋雨说的有肉有菜啊，我们要荤素搭配起来。另外用户0800说新年必备一桌丰盛的酒席，清蒸鲈鱼、汽锅鸡、糖醋排骨、红烧狮子，外加几个小炒菜，够了，每年如此。这菜单哈，这年年我们都是有几个硬菜要上桌的。不管怎么样哈，我们也看到大家这餐桌上的确，你看这个高级点的清蒸鲈鱼、汽锅鸡都上来了，还有家常点的啊，我们的炖豆腐啊、芹菜虾仁、酱牛肉等等。总之我们生活条件好了，大家都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当然为了保证我们吃得健康，我们在农业啊生产领域的科技创新其实这些年也有很多技术成果。那接下来的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的内容，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小小鸡蛋如何做科创。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科创中国的聊天室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一边听节目一边聊天。 科技塑造价值， 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科创在线板块过后呢，进入到今天的科创面对面访谈内容。今儿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依然跟吃有关。咱们说民以食为天，那么这么多年啊，我们的生活水平日渐提高，居民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都有共同的感受，现在我们想吃什么哈，都能吃到什么，但是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曾经认为说缺油啊、缺脂肪啊、缺能量啊，困难时期啊，经常会感到这个肚子饿，对吧？现在饥饿温饱问题我们早就已经解决了，但是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摄入的营养过度啊，说像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缺乏，导致营养失衡等等，被称为隐性饥饿。这样的问题呢，其实在咱们国家部分地区是普遍存在的。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代表在2019年的一个拒绝隐性饥饿活动中就提到说，其实中国呢有超过3亿的隐性饥饿人口，也是世界上受这个问题严重挑战的国家之一。我们的饮食结构哈，为什么受到了所谓的这种隐性饥饿的威胁？那么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去做调整，以及在产品端如何做创新？那么今天的我们节目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介绍一下做客节目的嘉宾，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贾亚雄老师。欢迎贾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贾老师哈。给大家再具体介绍一下，贾老师呢是长期从事家禽遗传育种研究，现任北京市家禽创新团队岗位专家，主要呢开展禽数量遗传和分子育种技术的应用研究啊。那么既有研究层面，同时还要把这个研究成果向应用端哈，向我们的市场去推广啊，承担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和定位。那么今天贾老师要跟我们结合刚才我前面介绍的，关于这么多年我们看起来生活条件好了，但是饮食结构却有一些新的问题出现，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做科创啊，跟我们好好说一说。首先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吧，刚才提到了一个隐性饥饿，我们和传统意义上大家说的真正的那种饥饿相比，到底什么是隐性饥饿，它的特点和破坏性到底在哪儿？ 是这样的，传统意义上的我民众的这个概念里面认为我们的营养元素呢就主要是吃饱，大家吃饱了那我们就已经是很知足了，但是事实上现在我们科研发现并不是这样的。在全世界有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营养学的理论，我们称之为木桶理论。什么叫木桶理论呢？就是我们能够承载的这个营养的水平和营养的高低，是又跟一个木桶一样，木桶里面的装的水的高度是由它最短的那个木板来决定的。那所以呢，为什么大家就提出这个隐性饥饿这么一个概念呢？就是说我们在摄入了大量的营养素的时候，事实上中间存在了一种营养素的不平衡。比如说我们缺少某一种营养素，那么这一种营养素的缺乏就导致你整个营养水平是低的，是一个不满足的一个状况。所以即使现在目前大家认为我们全世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饥饿的问题，但是如果从营养素这个全面和大家摄入足够量的合理的膳食营养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还有很大的人群，有很大比例的这个人群它摄食的营养是不够的。因为我们最短的那个木板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这就是我们传统上的这种隐性饥饿的这么一个概念。那么这种隐性饥饿呢，其实大家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事实上这种隐性的饥饿对我们的膳食平衡，对我们的营养是会造成很大的问题。那么简单的说呢，就是很多即使发达国家，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些国家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它在某些特殊的营养素的缺乏会导致他们产生一些冠心病，我们的高血脂，然后这种心脏病，甚至有些人的神经的发育不良， 就是我们的老年病，都是由于这种隐性饥饿造成的。那么这个过程呢，也是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而且这种隐性饥饿，我们称之为隐性，就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大家发现不了，所以呢，很多的民众也没有关注到这个点上。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要提倡大家健康饮食、合理膳食，把我们木桶最短的那块板补上，这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一个工作。 你看，贾老师这么一介绍，我们就非常形象的了解了，就是以往咱们说到的啊，这个饿和饱是相对的，那么饿了我们吃饱不就行了吗？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已经不仅仅是吃饱的问题了，我们如果您摄入了很多的东西，但是可能你就少了其中的某一个特别重要的营养元素，那你也是一个不够健康的状态。而且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哈，也是人到中年近40岁了一个男性，在体检的时候，体检报告当中就说到，好像通过 B 超显示他左侧的这个大脑的这个血流的速度啊，显示有增速，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血液，我们每年体检哈都会查，比如血液里面当中的这种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等等这些数据显示啊，医生最后给他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要建议多吃蔬菜和水果。 对，没错， 证明对，证明可能整个饮食结构是有一些过度的油腻多了啊，然后这个蔬菜水果摄入少了，所以才出现了我们身体上这些变化。而且就像贾老师说的，这些变化可能日常我们感觉不到，你像饿大家可能能感觉到， 对， 但是你这种隐性饥饿，就是你不通过体检，没有这种这些数据和医生的这个给你的这个指征或者是给你的建议，你是自己感受不到的。所以呢，也提示我们在吃饱的年代，我们要更好的去解决怎么吃好的问题，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贾老师您身边的朋友们对于现在这个饮食健康的关注度怎么样，大家有没有认识到说啊，造成隐性饥饿的原因是什么，我需要去调整。您觉得这个意识有没有变化？ 现在变化非常非常明显，就是从我们以前大家对这个饮食的这个概念，大家觉得口味很好，很好吃就很 OK， 但是慢慢的已经开始从这个方面转到另外一个健康饮食的方面。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了解这个过程，然后通过这些方面呢，大家已经开始现在慢慢在朝一个健康的发展。但是我也是想提一个我们自己能看到的，就是在国外，在欧洲的话，他们已经把这个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观点在提出来。就是在国外的话，大家以前说这种高血脂、高血压这类疾病啊， 所谓富贵病是吧？ 对，富贵病、老年病，他们都希望去吃药啊，通过这种去解决。但是呢，在欧洲，尤其像加拿大，他们也马上会发现这种问题。那么单纯通过这种吃药这种方式，第一个效果会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就是大家吃药的本身，你去吃药就跟进了医院一样，这种感觉不好。第二个呢，就是说很多人通过这种药物的强行的去治疗，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老祖宗提出了一个观点很好，吃药不如食补。我一直建议是这个，如果我们在这种合理饮食的方面能够更加注重，然后能够按照我们国家的膳食的推荐量，每天健康的饮食，我觉得这样会把这个隐性饥饿的这个问题改变过来，同时对我们真正的人的大的健康，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方向。你像欧洲他们以前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我了解的就是他们国家也是通过这种医疗体系去弄去治疗这些患者啊什么之类的。后面他们也意识到啊，我要吃药其实花的成本蛮高，非常非常高， 年轻时候挣的钱都用来老了买药了。 对，与其那样，我不如让他们吃的更健康，吃一些功能性食品，多吃摄入些膳食纤维。从我们的营养的需求的这个端，就尽量就把它给弥补好了，不让他再去出现这种疾病。这是 一个非常好的。您看日本人平均年龄的话，健康年龄要比我们高很多， 嗯， 他们在这种膳食结构上就非常非常注意， 嗯， 这是现在一个方向。 对，其实您谈到了一个这个目前全世界的一个方向，像包括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发现了一些比如说肥胖啊、高血压啊、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富贵病也好、老年病也好，那么他们可能也有很多的结合他们的那种饮食结构出现的问题。我们国家呢，可能在短短几十年飞速发展过程当中，人民生活水平好了，现在吃肉、吃蛋、奶、鱼等等哈，想吃什么就能吃到什么。现在咱们提出了一个全健康的一个生命周期，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健康管理起来，从年轻的时候，从饮食结构上我们就做调整。 是。 那我也想多问一句，就是结合我们中国人的这个饮食结构哈，你像以往我们可能吃的一些蔬菜相对较多，但是这些年肉多了，蛋白质摄入的高了，结合现在这样的一个变化，那我们是不是能通过一些技术创新在产品端就能解决这样的一部分问题？贾老师，您的观点是？ 是这样的，现在是我们的，其实我们现在也不是我们国家，不是我们国家首创的，就是国外他们也在做这个工作，就是他们会发现人在日常的这个饮食过程中，他会固化的形成一些习惯性的东西， 嗯， 比如说日本人他有很多的海产品，所以他的鱼油的摄入量就很高， 嗯， 摄入量很高的时候，他就不需要去再补充这种多不饱和脂肪酸， 嗯， 但是我们内陆国家它离海边比较远，那么很多人其实没有这么多机会去吃这个海产品， 嗯， 那么我们发现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化的过程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通过一些科技的手段，我们在中国人日常的这些畜禽产品啊，或者是我们的农作物里面，我们固化一些，让它富集一些我们人就需要的这种功能性营养，比如说多不饱和脂肪酸呀、叶酸啊、硒呀这一类的东西， 嗯， 然后通过我们的食补的这种方式，大家就再不用改变你的膳食的这种结构，你以前吃鸡蛋还是吃鸡蛋， 嗯， 鸡蛋依然是 还是那个蛋， 但是我们里面的内容我们已经通过科技手段进行了一种强化， 嗯， 那这个时候你再去吃这个鸡蛋的时候，其实你对你的日常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对你的营养，我们通过营养强化这种功能性这种产品，就已经使你在吃到原来的产品的同时，也满足了您的营养需要。 其实这是结合大家市场需求以及我们发现的问题， 对， 然后怎么通过科技创新在产品端就能实现这样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同时又不给消费者增添任何的负担， 是这样， 对吧？那我们以往老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那是可能没有这个科学技术的这个助力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形成了曾经的一些固有的膳食结构。那从全世界范围而言，你比如说有地中海膳食，对吧？ 对， 我们亚洲也有自己的，不同国家有自己的这种这个膳食特点，但是现在随着技术条件的进步，我们的科研手段在不断的进展进化，那么也有这样的一些方法能够实现在产品上去强化或者是富集某些营养，那就涉及到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关于鸡蛋啊，就针对这样的一个品类，如何把它的营养和风味啊能够给它进行强化和固化，所谓的功能性鸡蛋到底是什么？怎么样在这上面做文章、做创新？那么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和今天节目嘉宾贾亚雄老师接着分享。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上神，最近人间新冠病毒狡猾多端，神出鬼没，您有何高招？ 冬天气温骤降，阴晴不定， 百姓们要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常戴口罩，适时添衣，随时保持愉快心情，即可化险为夷，日日安心呐、 多谢上神指点迷津， 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切记切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的科创面对面访谈话题啊，还是聚焦在老百姓餐桌上的这点事儿啊，说的是又跟这个经常出现或者说每天啊大家可能都会吃到的这个鸡蛋有关系。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的贾亚雄老师，他呢也是长期从事家禽遗传育种研究，现任北京市家禽创新团队岗位专家。再次欢迎贾老师，您好。 您好。 今天呢，贾老师要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就是关于他一直在做的这个科研创新的项目，包括怎么样把我们面前啊，我们每天消费的这个鸡蛋，让它能够实现更有营养，说到的一个概念叫做功能性鸡蛋。那这到底是一类什么样的蛋，又如何在做科技创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和贾老师再好好说一说。刚才上半段其实我们更多说了一下背景哈，而且在谈到说咱们所谓的隐形饥饿的问题，我也在想这其实就特别像我们在整个国家发展的这个战略规划当中也会有同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说先鼓励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然后呢我们说现在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呢是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这个需求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对吧？ 对， 我们营养也是这样，我们发现了营养上面的一些问题，饮食结构方面的不够充分啊，这个木桶的短板我们发现了，想办法把这个短板提高，让整个营养的水平能够有一个提升，这也是我们很多育种专家也好或者是做农业产品科技创新的这些老师们啊他们共同的一个目标。那么结合贾老师的这个科研项目，我们也想来聊一聊您所研究的方向是功能性鸡蛋。那咱先从鸡蛋来说，北京地区鸡蛋的生产和消费端它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就您了解这个市场上的这个鸡蛋大多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类，您帮我们说一说。 好啊，正好是借助这个我们这个平台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北京市的鸡蛋。其实按照我们以前的分类的话，就是北京市的鸡蛋呢大部分分为两种。一种呢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说的放养鸡蛋或者散养鸡蛋，就是农户收集的鸡蛋，这是我们老百姓比较喜欢吃的，会觉得哎风味不错，颜色也好，这是我们很喜欢的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这种工厂化养鸡，像正大蛋业啊他们生产出来的鸡蛋，我们叫集约化生产出来的鸡蛋。那么这一类的鸡蛋呢主要是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大众的需求，为了满足我们每天的这个鸡蛋的消费量，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刚才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功能性鸡蛋呢，事实上我们已经做了差不多10年。我们从2013年我们北京市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成立的时候，我们就在陈瑜这个首席的带领下，我们就开展这个研究。 当时10年前差不多就开始研究功能性鸡蛋了。 对，为什么呢？就是当时我们看到北美的国家，其实功能性鸡蛋已经成了一个趋势，而且非常明显的趋势。那么他们当时的功能性鸡蛋应该占到市场的15%左右。那就是说很多15%的人可以享受到这个功能性鸡蛋。那么在当时的这个我们觉得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儿呢，确实也是考虑到我们北京的膳食结构需要做一个调整。因为北京市的鸡蛋的这个产量呢，我们的产能是 极度过剩的，吃了大部分的鸡蛋只是满足了我们日常的营养的需要，但是并没有达到一个健康的需要。 嗯， 我们说的健康的需要，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在鸡蛋里面富集一些我们的功能性成分，去满足我们这些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满足我们对健康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当时也是通过很多的技术手段啊，是解决了很多很多的难关。那么从它的品种的筛选，到我们饲料配方的研制，到最后的我们的加工的后端的管理，我们做了一系列非常完善的一个流程。到今天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哎，我们这个功能性鸡蛋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健康美味的这么一个鸡蛋的产品。 嗯，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认为未来是满足我们北京市场，满足一个人类健康需求的一个我们叫做标志性的一个产品。未来大家如果是有幸可以去看看北京的市场，我们已经在逐步的推广它。那么我们希望大家它能真正走出我们老百姓的餐桌，能为大家的健康做一些贡献。 十年磨一剑，可能近十年的时间做这么一件事儿，而且目前来看已经做出了成果。包括贾老师说到最开始的时候，当时差不多2013年的时候哈，做这个事情，当时也看到了在全球范围而言，功能性鸡蛋它的一个市场的前景啊，包括欧美可能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在做这个事情了。那么我在想，鸡蛋它的这个营养元素，因为一说到这个什么东西营养，我们可能首先就会想到牛奶、鸡蛋，对吧？大家好像给它贴了一个标签，认为它就是一个有营养的东西。那么鸡蛋到底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营养？我刚才您说那番话时，我也在想，我们说人体需要的三大营养素：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那我们可能现在除了这三大基本营养素之外，大家又知道有各种维生素啊，对吧？各种什么钙、镁、铁等等，好像我们对于这个营养要素的认知度也越来越高了。那就您从专业的角度来讲，鸡蛋它到底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营养哈？就普通鸡蛋是个什么营养，我们功能性鸡蛋可能又会有什么样的特点，您帮我们说一说。 所以呢，请大家回想一下我刚才谈到一个牧童理论，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要求的营养，不是它有蛋白有多高，不是说它的这个里面的某一种维生素有多高，这不是我们的一个概念。 嗯， 而我们要求的是一个营养的均衡和营养的平衡。那么鸡蛋和牛奶呢，都号称我们现在世界上是公认的这个营养最全面的这个营养来源。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是这样的。那么鸡蛋它所能提供的蛋白的含量、蛋白质的含量，包括它的脂肪的含量，我可以给大家很明确的提供几个线索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蛋白的含量很高，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属于我们里面所有比较好的一个蛋白来源。 嗯， 同时呢，鸡蛋它第二个特点呢是什么呢？它的各种营养元素非常的均衡。因为我们说的鸡蛋实际上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卵子，是一个卵子，所以它的营养元素是非常均衡的，就是各种营养元素，包括我们蛋白、脂肪、维生素、微量元素，它都是非常均衡的。所以你在吃鸡蛋的时候，你是补充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营养， 就是它要孕育出一个生命体，对吧？所以它是需要有一个非常完善的营养体系，才有可能未来孵化出一只小鸡来。 对，您理解的非常非常正确，就是这个概念。 嗯， 同时呢，我还想再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就很多运动员啊，他们不喜欢吃蛋白啊，或者只吃蛋黄啊，类似这样，他们会觉得这个鸡蛋里面的这个脂肪含量比较高。 嗯， 但是其实上我们现在的研究，最新的研究发现，鸡蛋里面的脂肪都是大分子的，它进入人的血管以后，它不会像我们传说中的这个脂肪会沉积到这个脂肪壁里面 变成肉了，是吧？ 对对， 变成肥肉了， 它会慢慢的就吸收呀，消化掉。 嗯， 所以吃到鸡蛋啊，你不用考虑那个非要吃蛋黄或者非要吃蛋白，那个都是一个误区。 嗯， 其实它的脂肪对我们的人体是有益的， 嗯， 是一些我们称之为有益的脂肪。 嗯，所以本身这样的一个产品，鸡蛋这样的一种食品，它就是一个营养相对丰富，然后同时它又是一个提供优质蛋白最好的一个载体，这是两个最基本的特点。 是这样 啊，嗯，但是你看它已经都看着很好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改造它？ 好， 那是这样的，就是即使是这样已经很完善了这么一个蛋，就是这个营养的来源，但是我们依然会发现，就是我们每天吃鸡蛋这个问题是没有问题的，大部分人都会吃鸡蛋， 嗯， 但是呢我们没有吃就是鱼油这种习惯， 嗯， 那么如果说我们用过这个鸡蛋，我们把它想成一个载体，想成一个杯子，然后我们再把鱼油的这种更好更高端的这种营养素能附加到它的鸡蛋里面，那老百姓在吃鸡蛋的同时也补充了一下，不是很好吗？这是一个概念。我再稍微补充一下，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呢，就是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也是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就是我们以前一直说妇女应该孕妇应该吃叶酸， 嗯， 这是大家普遍认为的，对吧？ 不光是怀孕，怀孕之前备孕的时候就得开始吃叶酸了。 这你是最专业的， 而且现在要求这个准爸，就是备孕爸爸也要吃叶酸， 是吧？ 啊、 但是我们发现呢，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啊，就是我们发现中国人里面大约有15%-20%的人吃妇女吃叶酸片是无效的。 哦，不吸收。 为什么不无效呢？他这个人的基因型就对叶酸那个本身缺少一个载体， 嗯， 就缺少一个触点，所以您吃了叶酸片其实是无效的。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鸡蛋的转化以后，我们对它的叶酸这个结构进行了一个改造， 嗯， 它在富集到鸡蛋里面的这部分叶酸是 OK 的，所有的人都吃的还是很好的，没有任何问题，嗯，而且它的吸收的效率能大幅度的提高，就是您吃叶酸片吸收的那一部分和吃这种富集叶酸鸡蛋的吃的那一部分不是一个概念，它的吸收效率会明显的提高， 嗯， 重点是解决了15%的人吃叶酸没用的这个事情， 嗯， 所以这是我们做的一方面。另外一个呢也是很凑巧，我们发现鸡蛋本身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的这么一个容器，因为鸡蛋的外面有一个保护膜，那么它能保证我们的叶酸呀这些东西营养物质在里面富集以后它不会被氧化， 哦， 就是它的质量非常好，那么在这个鸡蛋里面，嗯，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嗯， 当然也是给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去普及一个小知识点，我们自己把它作为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去做的。 哎，你看小小的一枚鸡蛋，在以贾老师为代表的这个团队的眼中，它就是一个平台，就是一个载体， 是 就是可以往里头，展开各种样的想象和尝试哈， 嗯。 就像我之前也做访谈的时候，咱们也打个好像看起来特别跨界的一个比喻，比如说说到这个卫星啊，卫星其实看起来就是这么一颗卫星，但是上面可以搭载无数个载荷，比如说你这个卫星你搭载了某几个品类的载荷，它就可以实现某一个特殊的功能，如果换几个载荷，哎，又可能实现另外的功能，所以我们小小的鸡蛋也是这样的一个平台，一个载体啊，希望能够让它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在它原本营养就很均衡的情况下给它再做一个提升，而且这样的提升也是针对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当中 确实这样的 对出现的一些问题啊。然后说到这个叶酸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说他从小就什么胡萝卜素缺乏，但是呢生吃了好多年胡萝卜素，后来发现不吸收，对，没有用，后来才知道其实应该是过油之后啊再吃才可以，所以吃我们也得吃的科学，得吃的对啊，才能让我们这个营养能够吸收，所以刚才贾老师也给我们做了一方面的介绍。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其实我们再总结一下，就是功能性鸡蛋当中其实主要还集中了像叶酸啊，还有我们硒，对吧，Omega 3这样的这个元素，多不饱和脂肪酸， 对 吧， 是没错。 我们在一些广告当中经常会听到说，哎，给小朋友喝的奶粉里面就加了这些东西， 是这样的。 那这些东西对于我们的膳食结构来说其实是一个有效补充了，嗯， 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补充。 还想问一个问题，有的人会有这样的观点，我也想跟贾老师探讨一下，不光是说鸡蛋这个产品哈，包括很多蔬菜，我们也知道现在是工厂化，很多工厂化养殖的蔬菜，种植的蔬菜，而且也是给蔬菜加各种样的集成的肥料啊，各种营养液等等。有人会说了，天然的不好吗？就像您说的，我就散养就好了，那我为什么非要人工干预呢？人工干预出来的还是那个就是大自然法则当中的那个东西吗？大家会有部分人会有这种想法，我不知道贾老师您怎么看待，到底是我们是吃天然的，不去人工干预 的，还是说我们依靠科技手段去干预它，让这个产品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功能？ 我自己的看法啊，这个是我确实是您刚才这个问题非常有趣，但是我是觉得相当难回答。 嗯， 因为从我自己的观点来说，我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个功能性的，为什么又不去说大家认为天然的很好，确实我也有这个观点，我也认为也可以理解，但是确实在某一种环境下或者在某种条件下，你用天然的达不到我们所希望达到的要求， 嗯， 这个才是我们做功能性鸡蛋说实话也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原因。大家想，如果说我们在海边，我们像有这么多海产品，我们完全不需要做欧米伽三鸡蛋，为什么要做它？我们没必要，我们吃鱼就 OK 啊。 嗯， 但是确实我们在这个内陆地区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这种要求的。而我们的营养，我们人通过这么多年的进化，它又需要这种东西，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无奈之举。 嗯， 无奈之举呢，但是大家要一定相信我们是遵循一个科学的一个观点，一个科学的一个态度。为什么我们不建议大家去直接去吃药片，吃欧米伽三的这个药片去补，而要通过动物的再次加工？是本身我们就已经考虑到通过动物身体的二次加工以后，使它的结构会更加完善， 嗯， 使它的这种更符合我们天然需要。其实这个概念就跟我们吃海产品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有 OK 没问题啊，但是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才去做这个事儿， 嗯， 所以这个真的是不好说。我当然我也希望是天然的，那么素颜的是最好的，但是说实话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确实又为了健康，我们国民已经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了健康，所以我们才在这种合理的范围内用最稳妥的方法去做这个工作， 嗯，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嗯，是贾老师这个观点其实也回答了部分人的这个疑虑或者是这种困惑哈。或者我也再打一个这个比喻啊，可能就跟我们有时候养孩子一样，大家会说啊随天性吧，可是也有这种说孩子天性你就随他发展吧，散养吧，对吧？说就可能这个天生是什么才就是什么才了，但是其实我们不能散养的，我们可能还是要相对的去约束，要给这个小树枝修剪一下，要有人工的干预的。所以贾老师的观点也是，如果我们有更天然的能够补充我们的营养，当然我们就吃天然的。 Okay. 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们退而求其次，会有一个更看起来更稳妥的方式啊，这也是我们做这个事情的目的。 是 这个目标我们了解了啊，也清楚了，但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呢？这块大家也很好奇了，怎么样能够实现在小小的鸡蛋当中让它能够富集这些它原本可能并不具备的营养素，然后给它做强化？这背后我们近十年的时间究竟一步一步都做了些什么？你也帮我们分享一下吧。 是这样的，确实这十年也很艰难，确实很艰难。我们最早的时候跟加拿大合作的时候，我们原来是想把它的技术引进进来， 嗯， 然后去跟它一起合作，但是他们会把他们作为一个技术的壁垒去防着我们去中间有很多的纠葛， 就是核心技术可能并不给我们分享， 对 哈， 对，是这样的。然后后面呢我们就想，哎，既然您不给我们，我们就自己来做。那么自己来做的时候，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也是非常痛苦，也是非常艰难的。 嗯， 我们从一点一点的摸索，我们从品种的选择，不是所有的鸡都适合去做功能性鸡蛋， 嗯， 那么我们一定要筛选出来，那么真正适合做这个鸡蛋的这个妈妈 啊， 是这样的。 而且据我了解，好像就光咱们中国地大物博，这种蛋鸡品种就好像100多种的吧？ 对，没错，很多的。然后我们进行了大量的筛选，筛选出来的这个真正能高效的富集它的这个鸡蛋的这一个妈妈，这是我们做的第一项工作。 嗯， 第二项工作我们就在它的营养配方上面我们做了很多的尝试，我们对它的原料进行了优化，对它的饲料的配比进行了优化，对鸡的养殖时间进行了优化，那么也是经过很系列的这个实验来确定了一个合适的配方、合适的配比量、合适的饲养时间，那么这样我们才造出来一个我们真正认为完美的一个功能性鸡蛋。 嗯， 同时呢在后端，就是在从 鸡妈妈产生这个鸡蛋以后，我们对这个鸡蛋的产品，我们怎么来使它的货架期能更长，能使它的品质能保持均一，能打上他们这种功能性鸡蛋的标签。 嗯， 啊，我们也做了复杂的一个过程。那么最终呢，我们把所有的这些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技术规程。那么我们也向国家去申报这个技术标准、技术规程。那么我们的想法是通过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工作呢，把这个所有的养殖的技术、产品的这个标准，形成一个我们国家能够面向广大养殖户，能面向我们的消费者，能够拿出出手的，有中国自己的这么一个科研理念在里面的， 嗯， 这么一个标准。 嗯， 那么我们现在也已经拿到8个标准，这个标准现在很快就会向国家进行发布。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积极的去跟养殖场去对接，包括我们的一些企业进行对接，来推动我们这个。我们不仅要把它变成我们的科研成果，我们还要让大家去吃到真正的产品，这是我们又在跟他们做一些对接的工作。 嗯， 还有一方面呢，我们跟国家营养研究所，就是我们农业农村部下面有一个营养研究所，我们也在沟通，就是我们一定要老百姓去了解它，去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 嗯， 这样我们从上下、上中下三个这个整个全链条去完善整个的这个过程。那么通过我们目前的这个研究的这个结果，那么我们也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team， 很好的一个团队。 嗯， 我们营养所有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科研老师，我们畜牧所有我们的这个队伍，那么下面还有企业跟我们一起和谐联手。 嗯， 那么我们相信这个产品通过大家一起的努力，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产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长期的过程。那么我们已经能看到曙光了。 是看到曙光了，而且这个过程涉及到的环节、人员、链条也是相对比较长，而且基本上能够形成一个环啊。那最终的就是想拿到我们的标准，然后有这种技术指导体系标准的这个指导下，将来能够进一步的推广，在养殖户这边推广。那最终目的是产出的功能性鸡蛋可以到市场上让消费者去接受啊，这是整个的一个国际过程。 是， 但是这个过程的确是相对比较漫长， 非常困难。 对，包括贾老师说到的，其实您本身，我们很多做科研人员啊，就是做研究的人员，大家可能说啊，我发表论文，对吧？我看到其实您也发表了很多论文， 是， 但是现在要求我们不仅仅是在这个这个杂志上发表论文，我们需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是这样。 所以你也提到，我们要走进养殖户那儿去跟他们推广，然后让他们能够尝试去养殖，或者说是去生产这样的功能性鸡蛋。嗯，那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尤其在科研的那个攻关那个阶段，有没有跟想象中，比如说我想的要哎出这个结果，结果出来以后不满意，不对啊，这样的过程有吗？ 太多了， 太多了， 真是太多了，就是因为这个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我们当时还跟这个加拿大的一个专家我们进行了沟通， 嗯， 然后大家从学术层面还进行了一些交流，但是很快一些啊政府的机构啊，包括咱们加拿大农业部啊，很快就开始要反映，就说啊你们涉嫌一些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反正就是你不可以这样干， 中间阻断了， 中间阻断，我们的联系也就最后我们确定还是我们自己来。 嗯， 这个就是一个过程嘛。那我们就是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失败，那么总能筛选出一个我们相对满意的这么一个结果。 嗯， 中间经历了太多的辛酸和苦了。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做出了一点成绩， 嗯， 但是这个还不是我们现在就是最终要达到的目标。那么未来的嘛，我们是想站在更高的高点，我们包括我们细分，我们人类现在尤其对一些隐性 饥 饿， 嗯， 后面我们对一些疾病，尤其一些慢病，哎，我们再开发一些更细致的、更高效的这些功能性产品，这个是我们可能未来需要在一段时间去做的， 嗯， 就是我们真正把老祖宗当时说的这个食补这个概念，真正的落到我们的科技上面， 嗯， 让他找到我们的科学规律， 嗯， 让他找到我们的科学依据，这可能是我们后面长期要做的一个事儿。但是请大家相信我们，我们会聚焦这个鸡蛋这个事情，